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19集。两人一边走过操场楼梯走廊，沈西一边讲述自己当年的事。你看那秋千没有？10米高，我当时特喜欢踩在秋千上面，荡到与地面平行，万一没抓严实飞出去可就死翘翘了。哦，我初一还开班授课，教人爬杆啥的，场面火爆，我跟你讲，全班同学都抢着抱，恭恭敬敬叫沈老师。看见隔壁那楼没有？那一个封闭技校，当时68中不让踢球，我们就总跳墙过去玩。有一回被那技校那群老师不是给扣了吗？一顿拳打脚踢，班长体委跪来求都没用，各种威胁也都没有用，我趁他们揍别人的时候溜了，打电话给几个家长让他们赶紧救人，然后也没回去。回家了他们发现沈西没了，特别担心。哎呀，最后反正班长说沈西绝逼溜了，真了解我。夏九家听着那些沈西风格的事儿，觉得好像正在重走沈西当年的路，有点温馨。两人考场不同，他们在4楼前亲吻祝福，约好考完再见，亲吻一触即分，不理旁人。9点钟到，第一门是语文，夏九家非常认真地答，先是论述类文本阅读，实用类文本阅读，觉得每道题都有把握，又翻到文学类文本阅读。其实在他看来，文学类文本阅读并不绝对公平，对于文学来讲，能否与作者产生共鸣，能否对文章产生感触，因人而异。像他呢，特别喜欢追忆似水年华，沈西就不喜欢。幸好这篇文章他挺能看进去，而且题写多了知道一些路数，主观题每一道列上1、2、3、4，宁多不少。再后面呢是文言文阅读，夏九家文言文看得多读得多，没有一句不懂的。他看得出这文言文阅读具有相当的难度，因为其中有个特殊难点，加标点。普通人看有标点的也许能懂，但一旦去掉了，至少80%就懵了。而最后那个值10分的两道翻译，其中一道居然就是没标点的这个句子，也就是说如果前面没分后面也没分。写过古代诗歌阅读到名篇名句默写，最后一题超纲，语文课本没有，而夏九家正好读过建安七子当中最最著名的诗，于是刷刷的填上。写完语言文字运用，终于来到作文。作文又是有关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叫学生们遥想以后。 沈西肯定又要搞一个科幻小说。 夏九家很清楚这类作文如何可以得到高分，非常简单。另一版本新闻联播，大家生活富裕，精神富足，日常生活一天好过一天。那美人语文老师曾教大家多次练习。但夏九家提笔以前突然觉得挺没意思，于是他当真根据曾读过的中西方的社会学家写的文章，努力预测思想更加宽容，行动更加自由时的情景。其中呢，不少都是阅卷老师那一辈人很难接受的事，比如婚姻消亡或者激进消亡，与传统观念格格不入。他还在预测未来的同时反思当下的问题，最后讨论那个将来时可能诞生的挑战。写的时候挺嗨， 写完方觉得有点过火，也没法改了。想想自己想学新闻，想当记者，夏九家头一次发现沈西真是皮中带文，稳中带皮，而自己呢，一向是好学生，貌似循规蹈矩，灵魂深处却是一身的反骨。 算了，也未必真有影响，好好考接下来的就是了。 下午数学同样难度高于往届，不少题要转几个弯。对选择题，夏九家还是连计算带排除双保险。到大题，夏九家稍微有点紧张，立体几何、解析几何、函数，一道一道解开，弯弯绕绕想出清晰步骤，答案呈现缓缓推进。他一向专注认真，整张试卷甚至没有任何涂改，一行一行的很整齐。监考老师收卷以后，夏九家也收拾纸笔，他看见监考老师一张一张检查学生们的姓名、准考证号、条形码，而每翻起一张，夏九家都发现背面或多或少空着没写，有人空一两道，有人空一整面。 今年有这么难吗？虽然的确有点绕。 出门虽然人潮汹涌，夏九家却一眼就看到了沈西的人影。 沈西，考得如何？ 挺好。杜呢？ 也挺好。 两人把脚挤出人群，也许因为沈西皮相过于扎眼，他一挤上马路便有一个记者猛冲过来采访。 哎，同学你好，我是 CC 一台的记者，请问对你来说今天语文数学困不困难？ 啊，对我来说啊，特别简单啊。对沈西来说，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全部特别简单，在之前不知道，没做过，全国一卷他都老考满分，别说全国二卷了。 啊，那有没有不会的题？ 没有，全会。 那有没有不敢肯定的题？ 也没有啊，全会就是全会啊，亲。 啊，好，谢谢同学，祝取得优异成绩。 谢谢谢谢。CC 一台是个大台，而高考又是一件大事。当晚，沈西的脸在电视上频繁出现。 哎，同学你好，我是 CC 一台的记者，请问对你来说，今天语文数学困不困难？ 啊，对我来说，特别简单啊。 啊，那有没有不会的题？ 没有，全会。 那有没有不敢肯定的题？ 也没有，全会就是全会啊，亲。听的市民耳朵生茧，关键是这小帅哥实在不像一个学霸，戴着墨镜，吊儿郎当的黑色衬衣，袖子上有金色暗纹，两手插兜，骚到不行，讲话痞里痞气的，更像一个混混流氓。第二天 CC 有雷阵雨，两人穿着雨衣，打着雨伞，戴着鞋套走进68中，发现不少同学穿着两件雨衣还打个雨伞，也不知道是有多怕湿。他们再次亲吻祝福，约好考后相见。沈西想到今天过完就能跟洞过上那种生活，有点激动，嘴角带笑，一点儿一点儿地走进自己考场。正在寻找新的座位，沈西突的感觉不对，有杀气。抬眼一瞧，全体考生都在看着自己，并且窃窃私语，明明互不认识，却有本事将窃窃私语转为人声鼎沸。干嘛呀？他仔细听，发现议论都差不多。 哎，就他昨晚上说数学语文都特别简单的那大傻逼。 我爸妈一直问怎么别人说特别简单，我说特别难，我去，那个大傻逼自己傻逼，坑了全省。 考理综时天空放晴，夏九家检查答题卡、答题纸，写好姓名、准考证号，贴上条形码，等监考老师宣布开始才拿起笔进入状态，又比往常困难， 甚至有道物理连夏九家都没想出解题思路。无意当中，他便想起沈西，模仿沈西，垂眸看题，右手食指一下一下地轻轻敲击实木桌面。他自己化学更好，沈西物理更好，他最了解沈西，要是沈西肯定……夏九家代入着代入着就会了。他食指背面碰触下唇，有思路后嗤的一笑，这个表情都像沈西还没回来呢。做完还剩半个小时，夏九家就从头检查。翻卷子时，他分明看见隔条走道的小姑娘眼神无措，心里叹息，看别人干什么呀。到交卷时，夏九家发现整个考场30张考卷平均空白面积比昨天还要大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，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